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沙河大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拥堵，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2:33，欢迎光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今天听我这声儿不错吧？能量满满，是不是？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今天天气太棒了，早上一出门，夸叽夸叽夸叽就开始拍。哎，一会儿有照片在群里面分享，你们看哈。希望你们有更优秀的这个作品展示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赶快嗨起来哈，发位置、发红包、发照片。今天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哈，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赶快出来拍照片喽，上班喽。如果心情不好还很困，来听汽车音乐会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移动远景生活出行一体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随着车辆的普及，生活圈的不断扩大，人们待在车内的时间呢也在逐渐的变长了。那么汽车这样一个载体呢，也将成为人们的第三个重要的生活空间。韩国汽车厂商就玩了一把移动远景的概念，将生活、工作和机动三者融为一体，实现车辆居家和工作场所的无缝衔接。可以在车里办公了是吗？真好。然后打着哈欠端着咖啡就上了无人驾驶汽车，然后车自己开吧，我就在车里办公了。到了公司说，哎，事儿都办完了，哦，可以回家了是吗？好，比如车辆能够与居家建筑合体，而在车内的空调可以变成家用冷暖调节系统，甚至车载燃料电池直接提供家庭用电啊，车这电都可以给家里提供了是吗？更有意思的是，车辆还能成为家庭当中休息娱乐的场所。你家这点小物，凭你住了8口人啊，这个没办法，就待在车里，买几台车就住车里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5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Walter Robinson Median Shelter。 第29名 方大同梦蝴蝶。 第28名， 黄英《快乐的猫》。 我是一只猫， 第27名，陈秋实、蔡照、两小无猜。 荡漾在春光漫漫的下午，宁静的仿佛回到童年的时光。 第26名，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美国的制作人 Totter 还有法国的制作人 Manning 合作的这首 Shatter， 两位呢都是当红的 DJ 和制作人，这次合作也发挥了各自的特色，并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Shatter 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了20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0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先跳过来听第28名歌曲，黄英快乐的猫，送给所有的上班族哈，希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们都能够快乐的去应对，无忧无虑的生活属于你们，快乐的猫。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清晨最美的阳光，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装满蔷薇的像写满传说的，为你的永恒展开的，像原野破开自己的，像迎着自由的，为你的刹那出现的，像红叶飞过大城市，吻过所有感情，慢慢飞到我的心里，没什么有数不清的小蝴蝶飘下原野，大船都在喊着你，你你是你的记忆，你你你你你是环境，到处都是你，你你是你的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就有那一个季节、yeah、我喜欢你写别唱一些写一作业，我喜欢你写梦多清晰，写得快乐一些，快不能承受的，当渴望都是轰烈的，各种热只能相信的，却不敢相信的，当回忆都是温柔的，一首歌飞过大城市，吻过所有感情，慢慢飞到我的心里，没什么有数不尽的小蝴蝶飘下原野，大城都在是你，你你是你的记忆，爱就有你，你你你是环境，到处都是你，你你是你。 方大同的梦蝴蝶，歌曲在轻柔的气氛之下，有着自在明亮的节奏推送，意境很迷人。方大同在聆听梁祝作品的时候想到这样的主题，写完的瞬间呢，大同觉得很满意，甚至觉得有点骄傲，自己居然完成了这样一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梁祝作品变成这个样子哈，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五线谱黑白键是属于我的语言，旋律吹你躲藏，静静的飞呀，音符也忘记了捉迷藏啊，看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王力宏 Forever Love， 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玄彬的爱情回来了，舞曲的节奏和巧妙的声线处理完美结合，就像开门曲一样，把所有情绪引到逐渐甜美的剧情当中。不同曹玄彬以往的慢歌慢慢的情歌，这次尝试了满意甜蜜的舞曲，尽显了他音乐性的全新一面。上周第32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曹玄彬爱情回来了，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受伤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紧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是青春失去记号，我光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样的情绪呢，把你带入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这才对嘛，这是对位的。之前李荣浩那首歌曲有点沉闷，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军，你是谁？欢迎你在我们的官微继续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如果你方便的话，没有开车的话，好，刚刚这首歌曲呢，少说两句哈，来自 Kelly Jepsen 的这首 Everywhere You Look。略带鼻音的声线甜美而不做作，搭配上简单的旋律，不失个人的风格和演绎，同时获得了第55届 Grammy 年度最佳新人奖的提名，了不起是不是？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听这首老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什么节目？歌曲这么经典，这么好听？ 当然是汽车音乐会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被你抓得更紧，

时间10:34:3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一档非常好听的陪您在上班路上的汽车音乐节目。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的是房车，那位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的当然是慢响的那一种了。今天来选择的是 Coldplay 的这首《Sky Full of Stars》，抬头看看，满天都是星星。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当然是夜晚的时候，可以抬头望见满天的星星，开着你的房车到处去流浪，然后在一片草原，哇，躺下来看着满天的星星。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I'm gonna give you my heart.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Cause you light up the path.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平衡快失控，张开手 向前飞吧，一首多么励志的歌曲，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对呀，年轻就是无极限吧，不光是年轻无极限，不年轻也无极限，对不对？只要心态永远是年轻，永远向上的，就没有问题。源自于孙燕姿专辑当中这首未完成专辑当中的年轻无极限。好了，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 持续嗨。

很好玩的一首歌啊，来自 Esther 的这一首 Take You to Rio， 带你去里约，这是为 3D 动画电影《里约大冒险》演唱的片尾曲，一听就很好玩啊，像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歌。你知道的，我很喜欢看动画片儿，所以特别喜欢动画片里面的歌曲。今天会时不时拿出来也给你听，和你共同来分享，怎么样？不错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啊，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比如说接下来要推荐这个适合自驾游的小镇，比如说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老歌。好了，计划上说，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你推荐一个适合自驾游的小镇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是滦州古城。滦州古城自古繁华，乾隆曾经写下了千年此滦州来赞颂这里的繁华盛景。走进古城，小巷深深，古道悠悠，青龙河碧水连绵，两岸的夜色阑珊，堪称是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然后这个乾隆去的时候有没有带上这个《延禧攻略》里的那个令妃哈、又想起《延禧攻略》，好吧，我都已经看完了啊。这个古城啊，回到古城，古城的迎宾广场、关帝庙、文庙，还有滦州衙门值得一逛。庙会的文化街、民俗文化街，还有女人街等七个主题不一样的风情小街，每条街都充满了惊喜 ，surprise！ 在哪？在哪？在哪？就是唐山的滦县老城内哈、值得去逛一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许美静，《放你在心里》。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还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就要和你重新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